上台打人嘅抢威嘅，你即係你各下自便啦。但即係唔淨係局限喺议会里面㗎嘛。你外面即係你有办法可以动到员嘅。咁你哇我加以搵你啦，即係你喺你借住议会嘅空间叫人出嚟包围立法会咁样。嗱，呢个就係你话嗰个问题嘛，会唔会係因为抗争太多令到啲 市民都即係 厭倦啦咗呢？嗱，呢个有可能。 唔即係讲你讲个拉布嘅问题呢，我觉得去到即係呢一刻呢我哋都要检讨下。其实讲真啦，拉布即係当然我哋上个礼拜我喺两个节目都讲啦，就係啲市民可能真係觉得拉布太多啦，所以唔支持。咁我觉得呢样嘢呢我就会睇得开啲，因为其实讲真，首先支持拉布嘅市民可能好少，得嗰两三成。咁但呢一个呢其实係反映返人社嘅支持度。咁呢个正常喎，呢个合理喎，亦都係。咁但係你会见到喎，即係除咗两成，即係两成多啲嘅人支持拉布之外，係有三成一半半㗎嘛。咁个三成一半半呢，其实嗰个就係反映咗主流嘅民主派呢，嗰啲人呢即係都开始接受拉布，只不过都要视乎情况而定。系嘛？即系佢哋唔系原则上反对拉布嘅，咁但系你谂下，即系一半嘅人反对拉布，咁嗰啲系保皇党啊，或者保守派啊，我都好合理。即系我觉得又唔需要睇得好，即系好消极。 但我有第二个睇法喎，对呢个分析，我觉得点解市民会厌倦或者成咧？我觉得反而系咧，唔系佢哋支持拉布定反对拉布，而系佢哋反而觉得系。其实拉唔拉布都一样， 系唔系咁？而家亦都一样啦，即系变咗。你记唔记得 佢反对佢反对拉布，反而动员你反对拉布咧？ 你记唔记得 都仲有得讲？ 你记唔记得 所有人觉得好似拉唔拉布？ 你记唔记得特首选举嘅时候，即系呢一个李嘉诚嗰个说话叫黄台之瓜，就 何堪 再摘啊嘛？其实而家拉布嘅情况就系咁啦，即系你就算未通过议事规则都好。你都發覺，喂，其實 都 你都係夾硬嚟㗎啦，你都合併辯論㗎啦， 呢個就 牽 涉到即係我頭先講到咧，就係啲本土派嘅人咧，我見到啲言論咧重新走翻出嚟咧，就喺度喺段過程入邊咧就恥笑、嘲笑或者係謾罵啦，即係泛民，你都唔檢討下你自己嚇、已經再冇得到市民支持 ，call 唔到人出嚟啦嚇，跟住阿盧斯達嗰啲就話啊，我哋已經滅亡咗啦，而家就睇住你點樣滅亡啦，係咁樣。咁成件事當然啦，我哋站在我哋一貫嘅立場。我哋嘅屌鳩反，即係啲本土派咧，即係話你成件事好似咧，即係日本皇軍即係攻陷南京，就嚟南京大屠殺嘅時候咧，就喺城入邊就講話哦，係咯，啲國民黨我話咗佢噶啦，抵撚死噶啦啲國民黨，但跟住啲日本軍會斬你個頭嘅喎。 我咁樣睇喎，即係其實咧，我覺得佢哋而家應該慶祝至係。 佢哋梗係慶祝啦， 唔係啊，因為 我成日講好耐， 佢係焦土派嚟， 我哋講咗好耐，我哋講咗好耐。本土派好多嘅支持者，或者偽本土，或者快啲所講無賴本土啦，仲係勝利球迷嚟噶嘛？點解喺最後一個禮拜佢哋先撲出嚟屌泛民呢？個原因就係佢哋知道今次係真係肯定泛民係再冇板斧，或者係即係嗰個即係中央共產黨港共嗰個強硬嘅程度係見到係冇得再翻盤啦。曼城贏波賠率去到 1.04 嘅時候咧， 佢又落飛啦， 佢哋先撲出嚟就話你哋冇用啦，冇鳩用啦咁樣係。喂，如果突然之間係有啲激烈嘅行動，到個議會停咗嘅話，佢哋成企喺度唔識講嘢嘅係，呢啲就係佢一貫嘅做法嚟㗎。但係我哋首先暫時不因人而廢言，我哋係講翻究竟喺呢一次嘅抗爭入邊，係咪講大咗先？係咪話即係阿楊岳橋講過，我哋係以死相搏嘅時候，係咪咁樣企喺度？今日俾人接連抬出去，係咪都唔算係達到咗呢個效果先？ 要有死嘅準備，好似係 啦，咁樣係咪一定要衝擊要打人先？嗱，呢樣嘢去翻金英嗰個問題，其實咧，我真係好難要求。即係入邊話，甚至唔止議員本身，啲議員助理嚇，成個朱海迪或者成個萬必嘅辦公室啲人嚇衝落去， 梗係唔係 啦？去撞開個議會入去議會無傷咁樣係，喂，就算唔係衝落議會啊，因為大家而家知道修改議事規則係需要分組投票通過啊嘛。你攬撚住而家係喺呢一個三條友啫，建制派，因為你直選議席嗰度而家係16-13啊嘛，你攬撚住三條友唔俾佢開會咁投票咁樣咪？即係可以否決翻咯，係咪 咁 樣？ 嗱，但如果有人做都唔拘。 嗱，但係咁樣我都會咁諗，即係就算你付上呢個刑責嘅代價，其實跟住即係共產黨嘅劇本，佢下一次可能下一次開會照提翻呢個議程出嚟，咁都係會照過嘅。你係咪再付出呢個代價先？嗱，呢個我要諗嘅問題。而我唔係佢哋，我冇可能要求佢哋咁做。但係呢班本土派嘅人士，你要求泛民或者恥笑泛民咁做嘅時候，第一時間你應該問邊個咧？